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我眨下眼咧，同大家咧，我谂分享咗都有冇100句啊？我谂都有接近啊，好犀利啊吓！啊，今日咧，大家真系可能会消化不良啊。嗱，虽然我哋讲呢啲咧，绝对唔系深奥嘅嘢，即系唔系好似讲无限啊嗰啲咁样吓，可能大家哇谂得好辛苦啊吓。咁但系咧，因为我哋个量多嘛，我哋个量多吓，但系其实真系好趣致嘅吓，唔使点用脑，但系其实又有少少用脑嘅，其实又唔系完全唔用脑嘅，嗰度先好玩嘛，系嘛？好，咁咧就我呢度呢仲有乜嘢呢，就係、是、叫做有啲好簡單啦，我哋話係打開天窗就雪亮話，雪亮話即係話個天窗呀， 好出名 㗎呢個都幾出名㗎，大家打開天窗雪亮話啦。不過我哋即係香港人就唔會㗎，因為太文雅呢啲唔夠俗㗎，我哋鍾意啲俗啲㗎。俗啲嘅呢有啲呢就叫狗咬女洞賓， 不識好人心， 係不識好人心，係係都唔好熟，但都聽過啦。頭先我哋講開八仙過海嘛，咁啊，梗係介紹埋呢個啦，係嘛？咁另外有啲咧叫象八金剛， 象八金剛。 哦，真係象白金剛啦！ 象白和尚我聽過 嚇，咁係咩嘢？ 應該同一樣意思。 係咩嘢？ 就話嗰個和尚好高嘅，生到成一丈咁高嘅，咁你摸極都摸唔到個頭。 係啦，冇錯啦。咁和尚呢個係誇張啲，而係話咧，譬如你知道入廟嗰度咧，通常咧左右兩邊都有個四大金剛噶嘛，咁四大金剛一丈其實好高啊，丈八即係等於兩丈咁就係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你話丈八金剛，咁你即係普通人，你梗係摸唔到佢個頭腦啦。咁即係我哋摸不著頭腦，即係唔明點解？ 摸唔明，摸不著頭腦。 摸不著頭腦，即係唔明咁噶嘛？嚇， 真係。我以為呢個 真係丈八金剛啦。 摸不清嗰個人，即係你諗唔明嗰個人係咩人嚟嘅，咁嘅意思添。 哦，其實唔係㗎，其實佢一般嚟講，即係話就咁話唔明咁嘅意思，摸不著頭腦就係咁樣樣嚇。好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水瓜打狗， 唔見 一截，即係擺水瓜好渣啊嘛！你攞佢嚟打狗喎，咁啊即係實斷啦，咁啊即係真係唔見一截啦。咁另外有一個係差唔多嘅，就係、是、叫竹籃打水喎。 竹籃打水，咁應該打唔到，即係 一場空啊！我哋叫做、 哦、 一場空，即係冇嘢啦，打上嚟咩又竹籃嚟打水喎，係咪？一場空嚇。咁、另外咧就係、是嗱呢個又真係少㗎啦，而家真係古老啲㗎啦，叫做龍耳診送殯喎。 龍耳診送殯， 係呢個你可能未聽過啦。 咁係咪關啲吹啲打事 啊？好嘢喎，啱啦，龍耳診啊嘛，就係話唔聽你支笛。 哦， 唉，即係咁講啦，唉，唔聽你支死人笛咁樣，唔知你支笛啊，龍耳診送殯。好啦，咁但係有一個咧，我記得又係好細個聽嘅，但係又係好古老㗎啦，而家好少人講㗎啦。但我亦都唔知個典故啊，就叫做阿蘭加瑞。 阿蘭加瑞 未聽過咧， 未聽過， 佢就叫雷鬥雷喎。 兩 嚇，我真係唔知點解啦。阿蘭加瑞， 我其實我都睇過嘅。 雷鬥雷， 我唔記得咗。好，我覺得呢個冇乜， 係咯，冇乜解救啦，唔知啦。其實有典故嘅一定。好，輪到你。 咁我講下啦。嗱，呢個我都聽過嘅喎。江亞船打 哦，係啦，盡地一煲啊， 係啦，盡地一煲咧。 佢打老虎咧，因為佢江亞船咧就係、是、佢專係賣呢啲咁嘅沙煲坑撐噶嘛，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呢只老虎嘅時期，佢就要打嗰只老虎咧，嚇、就係、是、只能夠就攞起一個大嘅咁樣嘅煲嚟去打落去。咁一打落去嘅時期咧，講真，你打中就打中，打唔中咧就你打中就佢死啦，即係理論上啦。你打唔中咧。就你死㗎喇嘛，即係老虎唔會食得你㗎喇嘛，係咪？咁所以而且你一打落去呢嗰、那個煲一定爛㗎啦，你打中打唔中都爛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就即係話係搏晒命啦，搏晒命啦，盡地一煲啦，咁樣樣啦，得就得，唔得就唔得啦。 咁你都記得原來佢真係有個古仔， 有典故㗎。 不過佢就係話都係類似嘅，都係講話原來真係有啲地方呢係好似佛山嚟。 哦，佛山 係啦，冇錯，真係會有啲人咧係咁樣當時咧係會遇到啲老虎咧，就攞啲鋼牙嚟抌咯。 哇！ 因為佢又擺唔到啲乜嘢啊嘛，因為你又唔會擺其他嘢，你個鋼牙你梗係想擺多啲嘢啦，咁唯有攞呢啲嘢去抌咯。 哦， 幾得意。同埋一個咧，我覺得呢個有少少長嘅，但我又覺得幾有意思。我覺得唔知係咩嚟嘅，幾特別嘅，就係咧黃安石招親。 這個有趣啊，未聽過。 因為這 個呢黃安石招親， 我沒聽過這個。 是啊，沒聽過。 因為我聽就聽過，但是呢一路呢我都覺得很奇怪，是不知道什麼意思的。 嗯 那他就是講雙喜臨門啦。 啊，雙喜臨門。 是啊。咁其實呢佢個古仔呢就係話嗱你就咁聽啦好似唔知做乜事㗎喎。咁但係原來就係講緊呢黃安石呢咁佢都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 嗰時候就做到丞相啦，係咪？ 係啦係啦，同埋佢係一個非常之犀利嘅嗰啲叫做咩，好有才華嗰啲人嚟㗎啦。 係啊係啊。 咁佢當時呢就要去考科舉喎。 嗯。 咁之後呢，咁佢就去、 即係未做官。 係啦，未做官嗰陣時呢，咁佢就去考啦。咁佢上京城嗰陣時，咁啊去到沿路中間呢，咁啊遇到有户人家係有錢人家嚟，咁佢就去招親啦。咁然之後呢，個有户人有錢人家呢， 喂，招親唔係咁講啊，人哋應該係人哋招親係咪？ 係啦，係人哋招親。 但係係啦。 係啦，冇錯啦。咁之後呢，咁佢出咗句隊，嗰句隊呢就叫做走馬燈燈走馬。然之後呢燈飾馬停步。 哦、 哇，其實呢係一個好古怪嘅。 我好鍾意對聯嘅，我哋搵一晚呢就全晚講對聯下。不過而家講歇後語先。走馬燈。燈走馬，燈飾就馬停步啊！哦 ，OK。 哇，咁之後咧， 佢要對啦， 喺度諗啦，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好有才華人，因為佢自己都覺得有少少自信嘅。 係啦， 冇理由對唔到啦，諗極都諗唔到。佢開頭就諗住咧，對完就走噶啦，諗住玩下啫。咁點知一路去上京城咧，咁啊一路都俾佢纏繞住。 嗯嗯。 咁然之後咧，佢啊一路纏繞到去到考試嗰陣時咧，咁啊真係要考啦。點知佢一見到個題目咧，個題目係點嘅咧？佢就話啦。非虎旗，旗非虎，旗卷虎藏身。 非虎旗，旗边个旗啊？ 旗谱嘅旗，哦，即系一支旗嘅旗， 一支旗嘅旗，哦，非虎旗， 系啦，旗非虎， 旗非虎， 旗卷虎藏身。 旗虎， 旗卷， 旗卷， 虎藏身， 虎藏身。 咁台哥，你见到咧，谂起呢句嘢咧，咁如果你系黄安石咧，你嗰一下就好激动啊！因为咧， 系啦， 就同呢个 即系结构 灯灯走马，灯饰马停步， 系 一个完全系哇，即系完晒啦，咁好喎。因为佢就即刻谂都唔谂啦，觉得唉唔使谂咁多啦，就即刻咧就填咗呢句嘢出嚟。咁之后啦，咁当佢考完试啦，咁啊个古仔系咁啦，咁之后翻唔翻去啦，咁啊招亲啦，咁原来招亲都冇人对到。咁之後呢，咁佢又過到去又話哎我最諗到啦，咁即刻攞個旗飛虎，虎飛飛虎旗，旗飛虎， 係係， 之後呢個旗卷， 其實呢個應該係下聯嚟嘅， 係啦， 下聯嚟嘅，係 啦，咁佢即刻寫咗落去，咁之後咁嗰個大户人家見到啊，咁佢都覺哇呢個人真有才華啦，之後咁啊真係咁啊決定啊，咁你啊做我嘅女婿啦，咁啊招親成功啦。 咁所以佢又得個功名係咪？ 係啦，咁咪呢個係得到老婆。 得到老婆啫。 得到你咪係啦，得到呢個招親㗎嘛。 咁唔係，咁你話佢嗰個話雙喜臨門嘅。 咁點知當佢一結婚嗰一日，咁即係有啲報紙嗰啲人同我黃安石，喂黃安石，你恭喜你啊，你終於有得到功名啦。 好，係囉，我咪就係話囉，佢一定係得到功名喔，所以就叫雙喜臨門。哇，呢個我覺得真係好冷門喎，其實。 但我覺得呢個人呢， 黃安石招親。 唔係諗呢個古仔嘅人都幾搞笑。 係。 佢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啦，即係佢諗一個咁大嘅古仔出嚟呢，而呢個古仔係好奇妙喎，可以做一啲好多故仔，好似而家啲電影嗰啲結構呢，係一啲好講緊啲循環嘅嘢呢，但又好似你莫名其妙唔知發生緊乜事啦。 啊！但係真係係咪全部虛構嘅咯？ 我覺得咧， 係咪老作嘅咧？真係唔知喎。 我都覺得係一個可能，我又諗緊究竟係咪黃安石自己作自己咧？我覺得好可能咧，最有機會係黃安石自己對完之後咧，咁佢又自己話翻啊，其實呢句嘢咧係咁啱呢個考試嗰陣時，咁個考官出我。 你即係你一講呢啲嘢咧，令我諗翻起咧，即係好多年前周星馳嗰套《唐伯虎點秋香》咧，哇！入面嗰啲對女嗰啲對聯咧，又係笑，好笑到好搞笑。我記唔到啦，我都要搵次翻睇住得，因為呢度入面呢真係好好玩嘅嗰啲對聯。 古仔真係我都覺得幾有趣嘅古仔嚟。 係係。 咁啦，之後我講埋一個啦。 好。 呢個調返轉喎。咁我你有冇聽過啲人講唉我都冇符啦。即係我冇辦法啦喎。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咁我一路都唔知呢個咩意思喎。 係。 咁我調返轉。咁原來呢句嘢個前段係咩呢，大哥知唔知？ 唔知喎。 原來呢就叫南磨佬跌落屎坑。 咁核突，又係呢個核突嘅嘢，又係最鍾意以前嗰啲南磨佬跌落屎坑， 跌落屎坑，咁即係冇晒符， 即係嗰啲符都濕晒啦， 冇晒上翻嚟都冇， 係啦，上翻嚟嗰啲符都冇晒啦，係嘛，哇好核突啦。 原來調翻轉咧，原來呢個冇符係咁解，我而家先明，原來我乜符咒都冇晒， 乜符咒都冇晒啦，啊真係好嘢好嘢。 咁啊繼續啦。 好啦，嗱咁我呢度仲有好多啊，咁樣咧有啲。樹大有枯枝，下一句係咩？知唔知啊？就叫做竹大有乞衣。 族系咩？ 族一个家族啊。 哦。 即系话咧，其实有一棵树咁大嘅话咧、嗯，就冇可能枝枝咧都系咁即系茁壮咁茂盛嘅，梗系有啲可能系枯咗嘅。咁所以即系话咧，一个大世家大户咧，一个大族咧，吓、啊、可能就算个个都好显赫啦，个个都好出名好叻啦，但系都梗系有啲败家仔。吓、啊、咁所以叫做族大有乞衣，就咁、是、嘅意思啦吓，因为树大有枯枝。咁另外一个咧叫冬前腊鸭， 哇呢、這个 听过未啊？ 未 冬前腊鸭啊，你一到冬天嘅时期咧，好多腊鸭挂晒喺度啦。咁、嗯、但系咧，佢咧啲腊鸭咧，佢好叻嘅，佢费事咧，因为挂喺度咧，随时俾人偷咗佢噶嘛。所以佢话啲绳一穿咧，佢咧就全部咧就一串嘅腊鸭咧，你唔系咁易攞走嘅。咁所以咧，佢后即系个歇后语就咩叫只楞只啊？ 隻 楞隻，所以叫冬前立鴨隻楞隻就咁解啦。 不過我聽過係咩意思？ 其實都冇乜意思㗎。其實可能你有時去到啲公園啊咁樣嚇、啊，見到一 pair pair 咁， 哦， 男咪隻楞隻咯，一男一女、哦、一男一女咁、哦、其實我唔知係唔係㗎，可能有更好嘅用處都唔定啊嚇。好啦，嗱、這個、呢個咧其實我以前都未點聽過嘅，我今次揾翻嚟但係其實原來應該都幾 common 㗎、就叫做賣魚佬沖涼。 賣魚佬沖涼。冇晒声气， 好嘢系，就系冇晒声气啦。呢个系咪啊？冇晒声气， 好有意思。 但系佢真系，佢系完全唔同嘅意思，系咪啊？嗰度好嘢，佢就净系攞个谐音嘅啫。 谐音嚟嘅， 系啦。佢本来就啊咁耐都唔翻嚟咧，咁样系嘛？ 系啦。 哇，咁耐都唔打电话嚟噶，真系卖鱼佬冲凉啦，系嘛？ 呢个好得意， 冇晒声气。 我好中意呢啲典故咧，佢谐音得嚟咧，佢系有少少好似咧联觉啊，即系咧会俾你可以感受到都唔同嘅，即系嘅感觉啦。 系啊。 冇曬聲氣，你又諗到仲聲味啦。 係啊係啊 係 啊。 然之後咧，有一個咧就係、是、吃不到的葡萄。 我淨係知係酸嘅啫喎。 就係呢、這個，就係咁解。 吃不到的葡 萄。但我又覺得呢啲字眼，即係中國人咧，我真係覺得都係咁嘅意思。就是、 不過吃不到的葡萄咧，其實應該係來自咩嘅西方嘅，應該係伊索寓言嘅，如果冇記錯。 即係講緊人類都好有智慧咧、啊，即係有時講一啲嘢出嚟咧、即係佢可能講幾句嘢，咁、就會聯咗、 直情係咯，所以咪就係話所有呢啲咁樣嘅，都係特別成語添，仲犀利啊！成語四個字添啦，係嘛？成語、言語嚇呢啲咁樣嘅俚語、俗語呢啲咁樣嘅歇後語咧，其實佢係非常之濃縮，好、精警嘅，係嘛？佢用最少嘅字就帶出曬所有背後嘅意思出嚟啦，係嘛？嗱、另外一句我中意嘅就係話泥水佬開門口。 過得人過得自己 係啦、啊、我覺得又好鍾意呀 係 啦佢用一樣完全唔同嘅嘢、但係你就完全引申到因為佢就係話你講真你泥水佬嚟去做裝修間屋呀、點樣起屋都好你開到個門口你起碼一定要過得自己啦係咪但係講真你過得自己嘅時期咁人哋都應該過得啦係咪都要人哋過得嘅至得㗎咁樣所以你做任何嘢呢 咁就要過得自己 係啦你要兼顧自己嘅感受但係同時亦都要兼顧 人哋 其他人嘅感受， 哇！呢句好有意思， 系嘛？ 系啊， 即系你要顾住自己嘅利益，但系你都要睇埋人哋嘅利益。咁、所以呢个泥水佬开门口咧，我真系 其实咧有时咧讲呢啲譬如我就讲一句就话哦，过得自己过得人啦。其实呢句嘢可能好空泛，即系你冇感觉。但系佢一 你加埋前面一句，你就完全明啦。嗱，又系一个咁上下嘅呢个咧，就正如讲两父子啦，就系啦，光棍老教仔啊。 哦，呢个我睇过啊， 系乜嘢？ 呢个系。便宜莫貪 係啦，嗱呢個又係正經啊！ 我都覺得係冇之前就一路都唔明咩意思。 係啊係啊， 咁原來光棍佬係咩？ 騙子咯， 哦真係， 即係騙子， 冇錯啊， 光棍啊嘛。咁個問題，佢係以呃人為生嘅，係嘛？咁但係嗰個問題啊，其實即係你啲人之所以受騙上當咧，通常都係一個字就係、個貪字啊嘛。咁所以咧，光棍佬教仔就話：嗱，你第時大個，你千祈唔好貪啊！你貪咧，你就俾人 即係好精警 困㗎啦。所以你話幾精警啊？係 好精警、 啊。光棍佬教仔係嘛？ 係、 既然講到父子咧，又忍唔住講一個啦，就係叫做蒙古王打仔。 大汗得 西，哇！真係有精勁係嘛？佢嗰個汗字咧，本來就係即係蒙古嗰啲皇帝叫汗啦，領袖係嘛？咁佢大汗得西汗，咁就幾好嘢咧！哇！真係蒙古王打仔，真係好精勁。好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叫做有啲簡單啦，但係知道瓜羊頭。賣狗肉，即係話咧，外面就係咁樣樣，後面就唔係咁嘅樣，係兩回事嚟嘅咁樣樣。另一個咧就係雞食放光蟲。 雞哦，放光蟲啊！我估到呢個咩意思啊？ 係咪心裡有數的意思？ 係啦，佢叫心知肚明，一個明啊嘛。其實好誇張，我都唔明點解啲人會諗到嘅，係嘛？ 好好得意喎，即係有種視覺咧嘅感。 但係真係好誇，好好作大啫。啲放光蟲食咗老雞度都真係可以睇到。 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係嘛？心咁佢唔係外面睇到，即係嗰個心睇到個肚睇到啫，係嘛？雞食放光蟲咁啊，真係啊！好啦，咁另外咧就係講起呢、這個嚇。一講起雞啦，我哋講雞啦，就係、是、一雞死， 一雞命， 係啊，嗱，好有意思嘅，唔係，其實意思就係咧，有少少類似咧，雖然嗰個含義再深啲咧，就叫做有人辭官歸故里，漏人有人漏夜趕科場，咁即係話咧，其實呢個世界咧，永遠咧都係你唔做，有人做，係咪啊？所以咧，嗱，有啲人當然就係話。辭官歸故里咁當然啦，因為佢個年紀亦都大啦，或者佢官場失意啦，嚇佢都已經即係淡薄名利啦，睇通曬睇透啦，咁所以咧就辭官添，啊佢唔係真係退休，佢辭官喎，係嘛？我歸故里翻翻去自己屋企就算啦，咁啊即係淡薄啦。咁但係咧有人漏夜趕科場喎，但係有人咧就漏夜連夜兼程咧就走去科場度考嚇、科舉喎，係咪啊？即係希望能夠做官啊咁樣喎。咁所以呢個世界其實如果你有睇翻一套電影叫《上海之夜》嘅徐克拍嘅，咪就係講。咁嘅嘢啦，嗰個女仔喺鄉下出去上海，哇一輪經歷，咁但係收尾啊出資睇透曬，唉都係唔玩呢個遊戲啦。但係點知佢臨走嗰陣時候又見到個女仔，係啦，嗰、那個女仔又拎住個夾嚟就話：哎呀，你可唔可以話我聽喺邊度喺邊度啊？原來佢就滿懷呢個雄心壯志，就喺闖一番新天地，係嘛？咁呢個好有趣嘅人生就係咁樣啦，循環不息，係嘛？好啦，咁但係咧一雞寫雞名咧，其實就冇咁深奧。一雞寫雞名其實嘅意思就即係話咧，永遠都係即係啊。你有一個人係離開咗，啊講得咩啲？譬如黑社會大佬嚇、啊，或者呢個地頭係佢揸 fit 嘅賣白粉嘅。喂，你講真，你警方掃蕩咗佢，你以為跟住嗰個區冇白粉咩？一雞死， 一雞 明嘅啫嘛。你呢個坐管俾人周咗，或者你俾人殺咗，第二個咪又代咗佢咯，咪一雞死一雞明咯，係嘛？真係好有意思嘅，真係幾精簡。 惺惺相惜导演史葛古巴，两大奥斯卡金像影帝蝙蝠侠基斯顿比尔、白宫管家科力士韦德加，怒火激情，6月12日有仇必报。 点知有个我 feel 到个啤啤人用两只手指搣我啊！ 我都有俾搣个啤啤啊！ 跟住斗波 试下喂， 你高啲啊，几多啲啊？ 哇，好问咯！ 跟那一个早晨大气，快不发齐你。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卡、Coffee， 唔潮唔出。